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科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 喂，大家好啊！呢、這个啊，我哋又到咩啦？又就快卅号踏入零九年啦。 系啊，我哋要录一集谈新年噶啦，又 谈新年都好啊吓。呢、這个新一年我哋睇嚟，不过今日唔系谈新年啊。 今日唔系谈新年。 我有 笋哥有 个题材。即係咧，我其實咧，即係我中環呢個攝影界都接近即係十幾年啦，已經開始進入。即係咧，即係近年都好多反省啊。係。即係撈嚟撈去咧，其實都坐唔正啊！即係做唔到呢、這個，即係做唔到一個揾到大錢嘅攝影師咧。 係。 有時我 喂，會唔會係咁啊，筍哥？嚇、啊！我嗰陣時咧，嗱，我睇藝術節我睇好多啊，睇呢個國際電影節睇好多。嗰啲人通常覺得啲藝術家都係啲基佬啊，屌屎忽，會唔會咧唔同人屌屎忽啊？唔同口爆啊！呢個 即係咧喺行裏邊咧，稍為有名氣咧，特別咧係啲半藝術家，即係咧佢哋又係做生意佬，但係咧佢另一方面咧擺個牌頭出嚟咧就係、是、做藝術家咧， 都算基佬。 佢哋都扮基佬。 系咩？ 系你讲嘢嘅时候咧，可能阴声细气啊！即系咧，你留意呢？ 喂，扮基佬，如果人哋真系屌你屎忽点啊？ 你要留意一个情况就系，而家大部分客都系女人。 系， 即系咧，啲女人咧都有一种戆鸠嘅相信咧，就系、是、相信咧啲唔男女嘅男仔咧， 系 比较容易沟通啲嘅。 系咪啊？屌！ 奇怪啊！即系咧，而家行里边咧就系觉得咧嗰种，即系而家嗰啲即系咧太过红。即係以前嘅男人咧，即係咧，其實係有啲地盤老化噶嘛。係，即係講嘢直腸直肚， 係 straightforward， 係 即係直接切入問題所在。 係， 然後咧透視問題嘅重心。 係， 又或者係用最短嘅方時間咧去處理問題。係，但女人就唔興呢啲嘢。 啊，女人唔興。 即係咧，如果你係用一種基佬處理嘅方法咧，你就要咧陪佢一齊咧去轉移問題。 点转移问题发先？喺张床上面转移嘅， 考核问题发生嘅原因。 哇！ 仲有系揾出要负责嘅人。 系 呢、這个咧就已经好唔同。 系 男人处理问题嘅时候咧，将所有嘢都揭开晒， 搞掂咗先， 想搞掂中间嗰件事，然后其他嘢咧唔好影响中间现场所有人嘅心情，然后就将件事解决咗。 系。 咁如果咧覺得，喂，你身邊嘅人你見到力有不逮嘅時候咧，好，我唔處理呢啲嘢，我自己做埋佢。 係。 但女人就唔同啦，係睇下邊度有問題先，邊一個人拎咗出嚟就係其。你睇下而家無線咧，自從呢、這個阿小爵士唔乸搞之後，阿方玉平一上台， 係。 你諗下而家人心惶惶㗎，點解咧？即係由嗰啲咩，即係我諗好多人都知啦，就係而家轉咗嗰啲叫做咩斷蘇計啊嘛。 咩叫斷蘇計？ 即係咧，佢哋有蘇先有錢咯，冇蘇就冇錢咯。係啊，即係斷蘇計，人工底薪就好低好低咁樣。係，即係咧大家咧，即係咧，佢哋以前就唔係嘛，以前個世界就係我做大個餅， 係 我做好多好嘅劇集，跟然後咧賣勻全世界，特別係東南亞。 係 賣完之後咧，咁人人都有錢賺嘛。而家唔係嘛，而家係我賺曬全世界嘅錢，然後咧我見到有錢先分俾你嘛。 啊，系喎，咁 又講啱。即系咧，即系嗰種，即系你見到嗰種，喂，我哋大家全部人一齊打天下嗰種思考方法咧，已經改變咗。咁然後咧就而轉變咗咧，就係我揾錢，然後你冇錢揾咯。即系咧呢個咧，除咗咧就係而家啲資本家越嚟越貪心之外， 係 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而家咧好多時即系女人個 mindset 啦， 係 就係唔同啦。即系咧佢啊，女人係有 family 呢個諗法重啲嘅。 係 你發現咧結咗婚嘅男女咧，即系咧。女人咧係好多時都會顧住自己頭家，自己屋企裏邊啲仔女夠唔夠衫著啊，夠唔夠飯食啊，或者好啦，自己人搞完之後咧就推己及人。男人唔同噶，男人結咗婚之後咧都係中意同朋友一齊出去玩啊，出去威啊，或者係顧出邊個世界多啲噶。 係， 如果咧你有留意咧，即係大家睇一套垃圾片叫葉問啦。即系 呢套真系嗨戏添啊，嗨戏！我真系想讲啊，顺哥。 但系咧唔好，你睇咗啦。 我你讲埋先啦。 唔系，但系咧就我哋开过第二个题材讲叶问啦，但系咧就系、是你里边咧就可以透视到咧，即系中间嗰种男女关系。你见洪黛林咧喺屋企里边咧，其实咧佢一路就系喺度谂紧啊，点样个老公锡自己多啲啊，要关心个仔啊，个仔嘅发展啊，画画啊，成啊呢样嗰样。佢就从来冇谂过咧，叶问咧。佢係應該有佢自己嘅事業啊，去搞佢中意打咏春啊，佢中意同啲朋友嘻嘻哈哈咁樣。佢、到阿葉問就快死嘅時候，佢先講嘛，佢話我依世人其實都冇諗過要尊重我老公中意啲乜嘢噶嘛。係，即係你諗下咧，其實咧去到臨死先有呢個咁嘅覺悟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理解咧，其實咧係 男女咧本身個性格唔同啊，而咧可以又形成咗咧兩種唔同嘅社會關係。 係 一種咧就係大棚人咧，我哋一齊去揾食。 係 係一種傳統咧，即係嗰啲紅番打獵式嗰啲衝啊！另外一種咧就唔係啦，另外一種咧就係、是、屌你哋嗱，你班仆街我請翻嚟，揾完錢之後我一個個分俾你咁樣。係即係咧好唔同啦、啊，即係但係咧我都唔係想講基佬。其實我想講咧，就係咁多年裏面咧，我見到好多攝影師咧，佢之所以成功咧，其實同家底有關啦。 第一呢、這個係最主要啦，屌、這個！ 但係咧，有啲人冇家底嘅喎。 係。 我近排咧做又去做呢個某時裝雜誌嘅製作咁樣啦。係。跟住然後咧，我就發現啊，今次嚟呢個澳洲鬼啊，好得意，好含蓄嘅。 男鬼女鬼？ 男鬼 啊， 好少講嘢，但係好靚仔。 係。 第一好靚仔啦，第二咧就係我後屘睇睇下佢啲 profile， 咦？點解咁多皇室嘅 profile 嘅咧？ 哦，即係有關係啦， 即係有關係。咁咧第三就係咧，佢永遠都唔同人哋有正面衝突，即係咧佢發現咧佢處理唔到你嘅時候咧，佢放棄你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當佢放棄你嘅時候咧，被放棄嘅人咧心裏邊又好驚，原來你唔 care 我，跟住然後咧嗱嗱聲又做翻好啲，即係佢對人嗰種操縱咧有一種好微妙嘅方法，你係掌握唔到嘅。 系 好啦，咁然后我就觉得，哇，要去到咁高坛先做摄影师啊，屌啦，唔想做啦，做唔到啦。点解咧？因为摄影师呢个行业好得意嘅， 系 佢咧有几个特征。第一就系好短时间咧去唤起一个人咧佢最想表现自己嘅面，即系别唤起佢最好嘅一面。 系 第二咧就系咧将一个冇能量嘅人俾一啲能量佢。 点俾啊？打啲鸠精落去。 你发现咧，第一啲摄影师好中意喺个 studio 里边大声嗌，即系咧，你睇最传统嗰啲，哇哟哟哟， 好似食捻咗安非他明咁。 真正嘅摄影师都系咁样嘅。有部分嘅摄影师咧，因为咧佢人有好多种啊，你要根据嗰个人嘅性格，有啲人需要气氛啊，即系多啲气氛，多啲人嗌啊，多啲人赞美嘅时候咧，佢个状态会突然间 提升咗。 提升咗。咁又有呢種人啦。第三就係、是、即係你仲要喺嗰時候咧，用你嘅、即係用你嘅視覺經驗啊，你以前睇過嘅靚嘢，然後咧就喺嗰時候重新再表達出嚟咁樣。咁嗰個就係攝影師啦，咁樣。咁後來我又見到第二個攝影師喎，咁佢咧就係、是、去影 L Deco 啊。 咩叫 L Deco？L 你知道啦。 L 哦 ，Deco 你知道啦。 Deco 即係佢個嗰、那個裝修嗰個 雜誌。哦，明白明白。 即係好似摩登家庭咁樣嘅，但係 L 嘅 version 咁啊。我前一排又去做 L Deco 咁樣啦。跟住然後咧，我見到個攝影師係一個新加坡仔嚟嘅。 係。 佢咧就個人嘅特點咧就係、是、肥佬， 係 樣衰， 係。 然後咧，我去睇佢度架餐嘅時候咧，即係你有時睇個攝影師得唔得咧，好多時睇佢啲嘢整唔整齊。 係。 哇！佢屌佢老尾啲電線啊！我拎出嚟嘅時候咧，啲膠，因為咧 啲膠紙添，啲膠紙積住 咧，啲膠紙積都唔緊要，佢屋企肯定有養貓啊。 點解咧？黐撚曬毛， 成條電線咧有啲貓毛黐住咗啊！ 人哋嗰啲係新嘅 decoration 嚟㗎咋？屌你！ 哇！屌你咪即係今年係最新 fashion 啊！哇！你揸起嘅時候咧， 哇！好撚恐怖啊！ 屌我第一個反應即刻掹對手套包翻隻手先。我可未試過見到咧一個咧，即係你做 L 咧，就同一般攝影師唔同啊！ 咁撚嘢肥嘅， 你入到去 L Deco 個專門店嘅時候咧，你只腳架全部下面要包膠紙嘅，佢擔心你拖花我哋啊嘛，我攤開條一攤開條電線啊，哇廿鳩幾隻眼一齊咁樣望撚住條電線啊，哇！ 唔係你喺度講嘛，筍哥呢條電線新嘢啊，嗱呢層啊，我話俾你聽，防核、防化、防飛彈，屌你老尾，呢層防化層犀利啊，屌你老尾！ 你呢個人咧關係又唔好啦，即係雖然識英文，但係樣衰啦，咁我又。就再留意啦，食饭嘅时候，即系你有时你要睇下佢食饭讲啲乜嘢，冇内容嘅喎。 点解佢捞到呢份嘢？ 有得意喎，嗱，即系咧呢个行头里边咧最罩嘅，即系最湿鸠系边啲摄影师咧？ 系 三句不离本行。喂，大佬做嘢已经系好捻难顶噶啦。 啱。 即系咧，即系因为你摄影师，你其实成箍人喺度咧，喺个棚里边咧一齐做十几个钟咧。 系啊，好辛苦。 如果识做嘅摄影师咧，行出去咧，乜都唔讲。唔講做嘢嗰啲嘢，講下啊去邊度玩啊邊度食啊，全部都係食啲 offer。佢一坐低嘅時候咧就話：哦，我上個禮拜影緊啲乜乜乜乜。 誒、哎，同我哋一樣，筍哥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哋喺醫院裏面幾十個鐘頭對住一班病人，出到去一放工， 有啲仆街好唔抽身噶，一食飯講翻啲病人，屌你老母呢啲真係唔抽身噶真係。 即係咧，我覺得有時咧，有一啲職業咧又有咁嘅需要嘅，你嗰個肯定唔使啦。但係你譬如話老師咁樣咧，有啲老師真係用心去做噶嘛。即係可能放咗學仲會同啲老師打電話互相交流下，講下啲學生講下秘密或者講下是非。 哇！嗰條女個波大大黑色波翻落嗰啲啊！ 即係但係咧，你話咧，譬如話我哋呢啲咧，即係唔係話真係去到生死關頭。 啱啊！唔需要做呢啲嘢。 係啊，你放咗工，喂，佢只係一個工作。 啱。 係啊，過咗之後咧，我同你即係咧落咗班之後咧。我哋就係朋友， 啱就唔講呢。 你知唔知我哋撲街日日咧，唔係食嗰啲咩披薩盒啊，就食嗰啲食嗰啲牛幾粒記飯啊。 咦，我等間都諗住叫披薩，你食咗 唔係？去到最後嗰日咧，我哋去 ISO bar 食。 ISO bar。 IFC 嘅 ISO。 哦。 嗰餐埋單咧係17000。 差唔多 啦。十個人。17000，即係1700一個人。 差唔 多個。即係咧， 邊個請啊？ 個客請啦，咁但係咧，你要留意點解咧？佢哋會將最後嗰餐飯睇得咁重要，即係之前嗰十餐都食九飯，但係最後嗰餐會食咁貴咧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咧鬼佬咧，佢哋咧好在乎咧，即係佢哋工作咧其實係諗住娛樂嘅，即係對佢嚟講唔係諗住揾錢嘅。即係做完之後咧，咁即係成個 project 完咗之後咧，就要食飯啊、去玩啊、FIFA 慶祝 啊。而咧用嗰個 budget 咧，其實可能係成個 production 咧裏邊接近十分之一嘅，可以係。即係你個 job 係可能係100000嘅，佢拎上10000嚟玩嘅。係啊，即係佢個特點係咁樣啦。咁我見到第二日，我嗰日見完無良攝影師之後咧，我就見到，喂，佢上到 table 講嘢嘅時候咧，大家都，你見到大家講嘢時候面色一變。但係咧，佢就偏偏就接到呢個 job。咁呢個 job 咧，呢個攝影師咧，同樣咧就係我之前喺 MGM 咧去影酒店嘅時候咧，又撞過佢喎。咁我就好奇怪啦，呢個人睇落唔係有錢。 係啦，點解人哋有咁嘅能耐咧？ 肥叔叔。樣衰鹹濕佬，冇 table manner， 影嘢好普通，器材污糟邋遢，仲要成日大漏嘢，仲要係大意嘅人。點解咧？點解會睇到咁樣咧？佢咧係請咗一個菲傭翻嚟，即係就係男仔嚟嘅，就幫佢咧管理埋個 studio 咁樣咧，即係基本上喺香港咁係違法噶啦。即係你用咁細嘅 budget 啦，去處理平時自己咧，即係去揾食嗰套架餐咧。咁係有問題嘅，因為 studio 係即係逢係咧，你知啦，一間屋都需要打理啦，尤其 studio 啲咁多嘢嘅嘢，你一定要有個專人去打理呢件事嘅。咁佢乜撚嘢都冇。 唔係，但我想問下佢靠咩能耐去做人作咧？ 咁咧我就後來咧，我經過我一番思考之後咧，我就嗱，我唯一個答案就係咧，呢啲真係命啊！有個朋友。即係喺呢行咧，好多依咁嘅古仔嘅。行頭裏邊咧有所謂四大助手啦，即係咧有四個助手咧都係，即係有十個助手好本事，有四個好 popular 嘅。咁樣咧就香港嘅專業助手好少嘅啫，其實。咁然後咧就佢哋咧真係影到識飛㗎啦，已經。即係你幾乎咧俾錢佢咧，佢根本可以做到一級嘅嘢俾你。人工都唔係好貴，2000多蚊一日。但係。講緊佢已經冇幾多日錢賺，因為個個都40、50歲嘅已經，有個60歲都嚟緊啦已經。即係咧投入呢行咧，佢人生所有嘅時間就放曬喺做助手裏邊。點解咧？即係但係你有時問佢啊，點解佢做攝影師咧？佢都會答你一句命咯，安排唔係咯。佢就係咁答你㗎啦。即係你話講佢嘅技術啊、眼色啊、見解啊、見即係見地啊，全部識講英文。系啊，即系全部同咧世界所有一级嘅摄影师都合作过，好多咧都系，即系好多佢边个得边个唔得，佢哋一眼就睇到噶啦已经。但佢最尾就上唔到最高嘅位置咯。咁但系咧，我又识有啲湿鸠朋友咧，叫做 Andrew， 即系咧呢条捻样，因为成日走啊，阿路飞啊，唔系路飞开得名嘅呢啲吓，即系咧阿路飞啊，我啊咁样成日走捻晒我哋啲钱噶嘛，所以咧人人都屌柒佢嘅。因為 Angel 條撚樣咧，佢咧話唔知喺嗰啲咩ADC 嗰啲地方咧 ，ADC 咪藝術發展局啊， 唔知 喺邊撚度咧租到個位咧，喺度幫人哋剪片，你揾親佢就話，幫人剪啲廣告乜乜乜啊，你見佢行出嚟新光頸咧有2層樓啊，即係咧， 唔係佢假呃你喺廁所有2層樓咯， 嗱你留意啊，即係咧好得意啊，即係咧嗱，我就想用呢個故仔咧去對比兩件事，即係咧一個人佢實力好低，佢個人即係咧，佢個人冇禮貌，肥，仲要刻薄。喂，但係咧 ，P 偏偏咧佢就係揾到呢個生意嘅源頭，然後咧令到佢生活好富裕嚇。係。然後同埋咧喺呢個喺呢個製作界裏邊有一個地位。 係。 另外咧有班兄弟咧就係佢好叻、好勤力、好有料到，但係咧佢就偏偏咧一世人咧佢。就找不到一些大的機會。 筍哥，有一樣 即是這些是不是就是命呢？ 我想跟你說筍哥，即是我們說了那麼多的例子出來，有一樣東西我想跟你說，命運。 你其實呢，九兄你信不信命的呢？ 信，很信。 你覺得呢，你有今天的成就是不是都是命？ 一條命，真的。 真的命。 真的命運。 所以你經常去看相。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如果我沒有經過風浪，你跟我這樣說，我覺得即係 吹鳩水啊！ 吹水呢、這個人可能都係即係片面流沙，即係講一番説話根本都屌你老尾有冇搞撚錯啊！你講嗰番簡直係廢話之中嘅廢話啦！我經過好多嘅風雨浪，起起跌跌，我可以講俾你聽，命運一樣嘢係好得意嘅。你諗住聽日可能會感覺，原來唔係喎。嗱，我到廿歲到我想同大家即係都分享啲嘢啦，喺命運裏面。喺火炭有一間嘅飯堂，有一樣嘢呢叫做三味飯。咩叫三餸飯呢？嗱阿筍哥，我想同你講。 你講過 啦。嗱，三餸飯係點嘅呢？當年我食三餸飯$7，咁呢有咩呢？豆腐六粒，唔係嗰、那個叫咩豆腐唔係粟米肉粒，有粟米肉粒啦，嗰、那個咩茄子啊，魚香茄子，同埋呢個洋葱豬扒。 喂，想撇開少少咧，點解魚香茄子呢味餸咧會喺香港咁 popular 嘅咧？ 第一就哇 ，pop 唔 popular 就 你發現咧， 度度有得食啦，我覺得就 你咧去， 但係煮得好食就好難講。 你去最貴嘅餐廳又有魚香茄子， 係啊， 最平嘅餐廳又係魚香茄子，即係點解魚香茄子可以咁？即系又出得厨房又入得厅堂， 好难煮都好食噶鱼香茄子，系啊。 鱼香其实系咩？ 咸鱼咯。啊，咁喺南方人可能中意食咸鱼啊，呢样餸啊，即系 popular 同埋，即系要煮得好食好难。嗱，讲翻我哋嗰味餸系点咧？咩 粟米肉粒 三饭三餸饭。当年咧，我同我师兄就喺嗰度食，咁咧嗱，佢你俾$7就去装三样餸，发达啦谂住，屌你老味，我话你听。 佢不俾你噶？ 佢不俾你嘅。那個飯咧就係、是、一殼，即係一斤啦，一斤嗰啲飯啦、 啊， 一斤飯，粟米六粒咧就係、是、粟米得六粒，唔係粟米六粒啊，係粟米六粒啊，得粟米六粒，真係有六粒粟米喎、啊，那個殼裏面撥六粒粟米俾你，叫一味餸，佢唔係六粒嘅，總之就一斤咧，一茶羹啦，屌你老尾，連埋啲汁一茶羹，真係一茶羹啊，即係一個嗰啲我哋飲湯嗰啲湯羹啊，一嚿茄子， 即係咁細嗰啲啊！ 是啊是啊是啊匙羹啊。 哇你老味啊。 一嚿茄子。 吓、啊。 洋葱豬扒只係不啲洋葱味。得少少豬肉連埋。咁呢就$7三味餸。我同我師兄講阿平哥食到幾時啊呢啲嘢。喂阿九護士唔好諗啦，屌我哋食完之後開工㗎啦，屌。我話俾你聽，食撚咗幾年，食撚到個人真係想死，唔係講笑。咁嗰陣時呢，佢阿肥妹呢，我哋嗰陣時有個火炭呢亞貝灣街，而家唔知道大家如果返亞貝灣街嘅時候，有一間茶，有一間賣嗰啲叫take away， 即係嗰啲攞走飯盒嗰啲快餐店，咁咧冇堂食㗎，一攞就攞走㗎啦。咁咧嗰個門口個小姐四眼化妝㗎，我唔記得佢叫咩名，亦都冇乜印象啊。總之好肥佬，有個化妝妹咁，那個化妝小姐好靚㗎，即係化曬妝啦。工業區當年，哇！屌你見過化妝妹靚到日日想對住佢打飛機嗰啲啦，簡直係性愛對象，勁撚過飯島愛啦。咁咧，我話俾你聽，阿化妝妹好好啊，化妝阿四眼妹。知我哋兩個學師平時幫師傅買飯冇乜錢，即係食飯，個個師傅都係要餐，係得我哋即係無啦啦有兩個飯盒係散叫嘅。佢阿四阿妹好好，我到而家都還記得，次次都送兩碗例湯俾我哋飲。見我哋細個啊嘛，十幾歲啊，送兩碗例湯俾你哋，多渣嘅，即係你起碼有啲餸會送下飯啦。咁嗱，當年個命運安排我做呢啲咁嘅工作，$1,000-2,000個月。食幾點斌好啲嘅時候咪食飯盒咯，再衰啲嘅時候兩個飯盒，一個飯盒我同阿平仔兩份人食就係咁。咁啊試過一個飯盒同阿平仔，仲同多個新嚟嘅師弟食又係咁，兩個飯盒三個人食，咁又係咁。咁喺嗰段日子裏面，我成日都覺得，唉，真係點解生命去到咁嘅地步？ 到我三十歲嘅時候，我覺得哇，人生先啱開始，幾慘啊！咁 阿九九兄今年四未啊？ 四啦，差唔多四啦。 嚇、啊！嗱、啊，你都玩咗十年啦，都好啦。 生命好得意啊！ 嚇、 啊！命運一樣嘢，你安排你做嗰樣嘢，你就係做嗰樣嘢。當年我哋喺澳門嘅時候，我諗住啊，係喎，我喺澳門不如擺個身落去啦。既然都可以揾到食，可唔可以即係喺呢啲咁嘅即係刀口舔血嘅日子裏邊，去到即係揾一啖飯咧？安排唔到你做啊條命，係要你離開澳門。 咩咩咩事咧？嗰陣係 同人哋牙齒印多撚到你唔敢過去。系啊，你喺条街度跌烂到鸠屎啊！屌你老味，你直头啊，耷低头唔捻够胆影九秒四六离开现场啊！屌你老味，即系你系啲仇口多捻到，即系明明嗰单嘢唔系你做，人哋都话系九回事做啊！喂，唔系我啊，大佬，嗰个系香港喎，唔系啊，啲人认得系你嚟啊！喂，嗰个唔系我嚟，大佬，咁都话系你，咁冇办法，个命运安排你做唔到呢啲。嗱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以前识一个朋友做马夫，咁佢就諗住啊係都諗住從良啦，即係儲一筆錢，諗住啊嗰陣時好興嗰啲手提電話，我唔知你嗰個年代仲有冇呢啲啊，手提電話啱啱興起出大哥大之後嗰代，即係好大個水壺之後嗰代咧。 哦，跟住黎明拍廣告， 揈賣魚佬， 係啦係。 嗰陣時咪好多旺角街頭電話鋪嘅賣水貨電話噶嘛，嗰陣時冇咁多行貨電話賣噶嘛，行貨你一定係要經過幾間大嘅經銷商買噶嘛，好貴嘅嗰陣時皮幾兩皮一部啊。咁咧，我老友咧就諗住開間水貨電話鋪，啊點知一開，屌你老尾就俾人食夾棍。即係人哋係連裝修食佢夾棍，佢都未搞啲嘢，已經俾人食夾棍，間嘢開唔成，又撈翻馬夫，又去到做翻古惑仔，一想做正行，唔係坐監就做翻古惑仔，即係令到你係冇辦法翻轉頭。最後嗰次我見到佢咧，就係佢條女啊 ，high 咗嘢啊，即係唔係嗰啲 high 嘢，直頭係冧咗油啊，咁咧就著草翻大陸，咁佢啊， 佢條女冧油咁解？ 係啊，佢條女冧油啊，著草翻大陸啊，咁著草翻大陸咧，佢又上去探條女，喺大陸咧公安就塔鳩咗佢條女，咁之後個撚樣咧就喺大陸嗰度逃，即係著草不斷走，咁啊又係做古惑仔，咁嗰次我撞到佢就喺深圳嗰度做燈頭咯。 咩叫燈頭？ 即係帶啲人上去叫雞去玩嗰啲咁嗰啲咯，即係拆翻啲帳啊咁嗰啲。即係而家佢，即係佢一想做正行，條命就俾你做古惑仔。 即 係 其實佢係諗住上去埋街食井水嘅。 係啊，即係佢個人唔係壞嘅，佢諗啲嘢又唔係衰嘅，但係無奈痴痴，即係一想做正行就屌你老味， 扮俾人扮翻轉頭。 唔係扮翻轉頭嘅，好無奈腳又叉落去嘅。即係呢啲真係條命嚟，唔到你講噶，即係。好似我細個咁，諗住真係窮死一世，啊又唔諗住你講。嗰陣時喺澳門又唔係揾到，又唔係揾唔到錢喎。嗰陣時出嚟即係食四方飯，有啲錢屌你冇掟落湧落個袋度喎，即係又唔係揾唔到錢喎。即係你諗住最衰嘅時候，咦點解有啲錢嘅咧？嗰陣時即係你諗都諗唔到，屌你老尾！我大个咗着 A 件牛仔裤啦，屌你嗰阵时我买牛仔裤喺边度买135啊？你知边度叫135啊？顺哥，庙街有一间叫135牛仔裤档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嗰间牛仔裤档咧卖嗰啲牛仔裤咧好企理噶，都六七十蚊条嘅啫，以前卖，而家都系百零蚊条嘅啫，二三百蚊条好靓啦，牛仔裤好高 quality 嘅。咁咧喺庙街嗰档咧二三百蚊买唔起啊？佢擺喺地攤六七十蚊啊，二三十蚊嗰啲五顏六色牛仔褲，我咪著嗰啲咯。哇！嗰陣時細個啊，著對嗰啲布鞋有分兩種嘅，有一種咧白飯魚有分兩種，有一種就係普通白飯魚，有一種就係網球白網球鞋嘛。哇！嗰陣時我著對網球鞋翻工啊，做學師，哇！好似著對巴尼咁。屌你而家入邊十鳩幾對啊！屌你老尾，著嚟踢波都係著巴尼啊！ 可唔可以講到咧？譬如話你嗰時候撈嘢咧， 係 即係你個人嘅性格啊，或者係你嗰時候有啲咩特別嘅能力，令到你可以擁有呢嚿錢咧？ 平靜啊，個心態一定要好平靜，唔可以同人殺氣手。屌你老尾，有咩事斬佢老母啦！知冇發生過呢啲嘢，下邊啲人做咗唔關我事啊！ 但係點解你一開始就有呢個能力咧？ 开头冇嘅，受得多教训先有嘅、 啊， 受得多教训就有啦、 啊。 即系你条命系要你 做。但系你开头你都有个开头噶、啊。你开头嘅时候因为咩嘢，所以你可以埋到呢个堆咧？ 有啲朋友做呢啲啊。 即系其实就系神推鬼用啦。 系啊，真系神推鬼用做呢啲嘢。即系你条命系要你行嗰步，你冇办法叉翻只脚出嚟。 有時就是咁樣嘅。 我訪問咗咁多師傅咧，其實咧佢哋咧咁多個咧都有啲問題嘅。 係。 佢哋有啲問題係咩咧？即係嗰啲其實每個人咧都好叻。 係。 共通點就怨氣都好大。 嗱 咁樣咧，我就覺得 唔滿足現狀冇辦法。 唔係，佢唔係唔滿足現狀啊。佢唔係對自己唔滿足，佢係覺得咧有啲嘢，譬如話而家做嘢睇唔慣，即係而家啲人做嘢嗰啲手勢啊、方法啊，屌尾，譬如話，即係以前佢哋喺97年之前咩嘢都講 quality 噶嘛，係啊，97年之後乜撚都唔講 quality 噶嘛，即係佢哋覺得喂屌尾個世界變咗，但係咧錢佢要照賺，但係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心裏邊有好多唔舒服。 如果係咁，我冇辦法揾大錢。 佢咧就勸咗我一句，佢話咧佢40歲先開始識放鬆嗰人。 嗯 即系咧，我其实唔系好掌握到嘅，即系由头到尾，我其实唔系好掌握到嘅。但系佢指放松嘅意思有好多个层面嘅、 嗯， 就系咧，对客见客一定要好淡， 啱、 嗯。同埋咧，佢话咧边个赢咧，系因为边个够镇定。 阿笋哥，我想补充一样嘢、 嗯， 面对生命，嗱、 嗯， 生与死，我经过好多，亦都见过好多，即系。拍檔離世，我又係咁樣樣，即係嗰陣時喺馬交做嘢，咁啲拍檔離世，下邊啲朋友離世，又係咁樣樣。有一樣嘢，我勸你或者勸收音機唔係呢個電腦側邊嘅朋友啊，我哋嘅網友都一句，對生命淡一啲。嗱，我唔係話你對生命睇得好淡，唉，攤喺屋企乜都唔做，隱蔽青年嗰啲，係對生命睇得淡一點。俾多一點包容、寬容去對待生命，唔好強求咁多。有時你係行唔到嗰一步，就行唔到噶啦。你唔好話諗住，屌你老尾，我就係要咁樣樣，我就要行逆水。屌你老尾，人哋係咁過，我係咁過，就係嗨嘢。當年我識有一個朋友，咁咧佢喺澳門咧就搞一啲嘅運輸，咁人哋即係搞得即係都有聲有色噶，咁佢就話。舊事，我個人咧就唔係話乜嘢，我細個冇讀書，而家出嚟咧都叫有間即係車隊啊，喺大陸有啲運輸業咁樣樣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唔滿足㗎，我而家去大陸嗰度一定要搞得佢有聲有聲，我要成為全中國第一大運輸業巨子。我就同佢講，我就阿發哥，好老實講，你而家唔係揾唔到錢，喺澳門十幾層樓，我話。有我揸炸鎖匙出嚟，邊間屋打邊間屋，你都未知。佢真係澳門好多豪宅㗎。佢嗰陣時咧，即係臨沙士啊，同埋澳門嗰陣時兵荒馬亂咧，有啲人走咧，唔喺澳門住嘅時候咧，直頭入咗一批豪宅啊。咁嗰批豪宅咧，佢有啲住都未諗住過。我話你呢啲，你裝修佢，唉，自己嘆下世界啦，對住黑沙海灘嗰度幾撚靚先得㗎。你住都唔諗住，成日啊淨係掛住盤生意，你做到幾叻都冇用，你享受唔到啊，發哥。佢話唔係嘅，九護士，我話唔係咁睇啊，剩翻俾個仔又好點都好，卒之佢辛辛苦苦去大陸嗰度，喺拱北啊搞一啲嘅運輸生意，個人咧因為即係太日做夜做，真係做到廢一冇工啊！最後佢個仔又打電話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阿九護士啊，阿爸有即係有啲事，佢話即係好耐都未見過你啦。咁我打個電話問候你，我話：誒點啊？而家阿爸攤咗，咁我話：咦，阿爸攤咗，行唔行得？佢話直頭行都唔行得。咁我去睇佢嗰次喺屋企，佢直頭係成個人都唔喐得，即係佢中咗風之後攤曬個人。咪就像撐大眼碌碌咁樣樣，即 係嘢都講唔到， 嘢都講唔到。嗱，呢啲咪命運咯，即係你諗住啊，我賺到幾多幾多，你賺到又點？你對生命看得淡一點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咁執著。我哋成日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太過執著。你個師傅叫你放鬆，唔係叫你去到放鬆其他嘢，係叫你唔好執著。佛家成日都講一樣嘢，我哋唔好執著貪。求由此貪親痴係咪啊？我哋唔好貪親痴，去到追求一啲我哋未必得到嘅嘢。知識唔能夠貪，讀得太多好易痴線。 係係係，即係咧，好多人即係好多人，因為就係融會貫通唔到，所以就 痴一線。 我亦都咧， 權力唔能夠貪，權力貪得太多會俾人釘蟹。 你話而家好似譬如話，我而家有啲學生教緊書咁樣啦。 係。 即係啊，你覺得佢識好撚多嘢㗎，係啊，但係咧， 個人搭搭地， 嗰種唔通咧，去到點樣咧？但係即係最尾去翻光圈快門搞唔掂啊嘛！ 係啊，屌你咪嘥！ 即係或者可能一張好普通嘅相都做唔到， 都影唔到啊！佢識好多啊，但係觀用會觀都唔到黐樓咗先。 即係咧，讀書都係 唔能夠貪， 不能貪。 第三樣嘢唔能夠貪，財富唔能夠貪。 嗯。 人緣唔能夠貪。 喂，但係鹹濕你有冇得貪唔貪咧？ 你到阿筍哥，你今年同我爭咗，有冇一個 generation 我哋？ 有有有。 我告诉你，我后生的时候阿九宝在这里我都是这样说，分隔离的女人我真的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起身我真的不知道隔离的女人叫什么名字，我都 有没有被人偷人包呢？ 什么你屌你女士不闪女士不闪是不是叫 女士不闪屌你老妹不见人包啊，不见这个那些什么 Visa 卡身份证，那些屌你老妹不知道不见几分多次啊屌啊。我告诉你， 你有没有揽着腰包屌啊？ 佢大陸老友噶，我話俾你聽，到而家咁嘅年紀啊，已經唔好呢啲嘢。點解咧？你後生嘅時候，荷爾蒙主宰你個腦部嘅反應，主宰你嘅行為。到你年紀大咗嘅時候，你已經可以撇開荷爾蒙唔諗啦，因為性慾嗰個要求唔係咁多啊。都係講翻嗰番説話啦，你慾望所在就是你。意志所在，你意志所在就是你行为所在，你行为所在就是你命运所在。你一个人如果看得任何嘢都淡一点，唔好执着咁多嘅话，你个人会舒服好多，活得漂亮好多。人缘你要贪嘅时候啊，我又要同边个攀缘，又要搵啲咩人脉翻嚟，最后搞到一头糊涂。 唉，因为你讲咧，即系你话，即系好多人都话即係你條命係可以自己決定啊，乜乜七七咁。 啊，呃人嘅，呃人嘅。 即係嗱，講真，香港咁多嗰啲超級 阿筍哥，你聽我講一樣嘢、啊，你條命係由你嘅態度決定。嗱，我哋去處理每一件事，個態度只要放得平和一啲嘅時候， 這個、呢個咧只係即係可以在於喺個人嘅立場去睇。但係咧，你諗下香港咧咁多有錢佬啊，邊個同佢嘅態度咁撚嘢都冇關嘅。 啊，咁呢個係佢同條命有關。 喂，你嗰時候就係、是。嗰時候就係、是、你譬如話阿黃山咁樣啦，而家就唔爆名啦、 啊， 即係屯門區大佬阿黃山。喂，佢當年點樣有錢嘅啫？就係、是、咧，佢嗰時候喺 我只貓跳高啫。 即係咧，如果喺嗰時候咧，佢哋就勾結嗰啲官，即係勾結官府啦、啊、就知道咧佢要去發展咧邊塊地皮嘛。 哦，你唔使講咩黃山黃發，屌係 好似。跟住然後，屌你老尾，跟住然後。咪即刻喺嗰度咧，嗱聲起啲障礙喺度，屌你尾！然後政府同我收地嘅時候，我咪賺你錢啦。 啱， 喂，即係屌尾由，其實好多香港邊一個有錢屋唔係地產起家嘅，你話我聽。 啱， 係啊。 同埋係條命係令到你咁 成。即係條我，即係你估佢仲係講緊話以前嗰啲話唔知黐膠花啲。 冇噶冇噶，佢根本唔係好使努力過個人。 係，即係其實咧，有啲人真係順命水。 係順命水。 順命水，你話咩李嘉誠啊？啊咩霍英龍，喂嗰啲人係咪真係好叻咧？ 唔係， 嗰啲尤其阿陸叔啊嗰啲，佢哋都唔係一級嘅人物嚟嘅。 啱啱。 即係但係條命生得好咯。 啱，你講。 即係咧，你話嗰時候，喂個個都話啊，以前啊白痴仔。 邊個白痴仔？ 阿李澤楷。 李澤楷真 係 白痴仔，你講。 李澤楷唔叻㗎，佢然後佢身邊有條友好撚叻，嗰條叫蘇咩？ 唔識啊。 後來同佢講話開年薪要開四億嘛。 啊。 後來俾阿唔係蘇澤光，佢唔知道蘇乜撚嘢。 啊！ 後來話初頭要開佢四億，開佢四億嘛。 啊！ 後來俾阿白痴仔炒撚咗佢咯。係。係啊，即係咧我諗係呢啲人咧，佢真係有，即係佢真係好彩。然後咧，佢老豆咁啱講啊， 唔係條命嘅問題， 可以俾佢安排到請到啲咁撚勁嘅， 即係等於尊奴啫嘛。尊奴係因為條命嘅問題嘛。係。即係呢個世界，我去睇相睇過好多啦，即係。蘇文芳、麥玲玲、 邊個準啲咧？其實 神婆，其實如果講準啊，睇風水就呢、這個，我覺得麥玲玲準，睇相就蘇文芳準。 係啊， 係睇風水就物靈命準啲、啊。我自己覺得嚇，但係有啲人梗係唔 喂，但我聽啲人講咧，話阿蘇文峰咧、啊，請佢翻嚟睇風水嘅時候咧，咁係十五分鐘計噶嘛。 誒個斷尺計嘅， 斷尺計， 斷尺計， 即係唔係斷時間計， 唔係斷時間計，斷尺計。 佢話都係即係都會中間都會震你個相，震幾句咁樣。 係啊，講兩句嘅， 都會講。 講兩句嘅。 喂，佢點講咧？佢嗰時點講咧？ 嗱，兩個師傅講一句，你條命係 A 就係 A， 你睇完風水睇完相，淨係可以將 A 變 A 加加，最叻嗰個咪變 A 加加加加，就唔可以將 A 變 B 或者 B 變 A。你條命係咁就係、是、咁 ，C 就係 C。B 就係 B，A 就係 A。 但 係 好撚，即係呢啲好難講喎。嗱，你諗下，講真的，你細個即係又搞牙帽，又黐膠花乜撚嘢，即係最 cheap 嗰啲做暈曬。屌你大個突然間偷龍轉鳳啊！ 啊， 係咪？跟住然後而家 好難講㗎，真係命運呢樣嘢順波。 而家全世界唔好，你喺度食緊長糧。 屌你個咩？你個撚樣！ 即係喂，呢啲唔係咩喎？即係呢啲唔係真係睇。即係兩位師傅講嗰啲，喂，你條命係點係點？喂，你條命都轉幾轉嘅喎，其實 係啊，係轉好多轉㗎。你條命係咁樣安排你行，你冇辦法去到，即係同佢 喂，但係個個都係咁㗎啦，即係個個都係有冇啲人真係改到命㗎咧？ 冇㗎，冇㗎，命係改唔到，真嘅。你只會 A 變 A 加加， 你只會 B 會 B A 加加。 即係根據我嘅紫微斗數入門啊，即係所有嘅風水命理其實係由命定論開始㗎嘛。 係。 如果命運是不可以定的話，那你根本就沒有可以看的嘛。 是。 即是你成日都變的，屌你看你做什 麼。啱啱啱。 所以我都覺得，唉，希望大家好運啊。 好，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好運。 拜拜。Bye bye